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五集，元朝末年，民间流传着一阙《醉太平小令》，这里面这样写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便砂锅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咸鱼，哀哉可怜。这阙《醉太平小令》十分深刻地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暴露无遗。元朝当局的黑暗与腐败惹怒了上天。1343年，黄河在白毛口决口不到两年，1345年，黄河又在同瓦乡决口，黄河漂流，逃难的人成群结队。天灾没有过去，人祸又来了。1351年，元朝政府又强征150,000民夫修河筑道，修河道的官员鞭打着民工，克扣公粮，于是民夫愤怒，红巾军领袖韩山童与刘福通趁此略施小计，杜撰出一首《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在颍州登高振臂一呼，整个黄河工地便沸腾起来，民工纷纷地参加韩山童与刘福通的义军，不到两个月竟然发展到30余万人，一举占领了河南、安徽的17个州县。就在这时，彭莹玉、徐寿辉等在湖北起义，占领西水，这些起义者都用红巾裹头，因而称为红巾军。郭子兴原来是定远街头算命的先生，一条绕舌，一张利嘴，也是让人有些信服的，加之他的为人还算慷慨，算命得来的钱财总爱约几位江湖好汉喝上几杯，因此啊，在定远一带口碑还是不错的。又因为自己是一个算命先生，他并不相信刘福通他们挖出的那个刻着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十人是真的，但是他却从迅猛发展的起义军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啊，暗暗地与红巾军联络。韩山童与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1352年， 郭子兴听到红巾军要起兵攻打濠州的消息，随即与濠州富商孙德崖商议，决定在濠州起事响应。果真是乱世出英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商机。这位有些人缘的算命先生，加上一个富商，在偌大一个濠州城里振臂一呼，竟然应者有3000余人。他就带着3000人，郭子兴被义军首领小明王封为元帅，与义军里应外合，一路顺风杀进衙门，杀了州官。郭子兴帅旗高挂城头，元军前了镇压，却震慑于红巾军的威猛，仅在远隔濠州城南30里处扎营，不敢去攻城，却敢骚扰各村的老百姓。百姓哪受得了这些折磨，于是便天天有人投奔义军了。元朝的军队对百姓的暴虐越来越厉害，郭子兴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兵败如山倒，大火随风势。黄觉寺就离元朝军队扎营不远处，朱重八与汤和分手回到黄觉寺，转眼已经是6年了。关于这6年的事儿啊，传言很多，其中这么两句比较有趣儿。一种说法是，朱重八有一次因晚归被锁到门外，露宿醒来便吟诗一首：“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唯恐踏破海底天。”口气豪迈，气宇非凡，非常有帝王将相的气派。第二种说法是啊，朱重八有一回打扫佛殿，因为嫌着殿中的罗汉一尊尊搬下来清扫麻烦，就命令罗汉说：“罗汉们，你们下来让我扫扫地。”话音刚落，这些罗汉便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等他扫完才一个个回到自己位置上。这两种说法呀，显然是很玄乎的，往他脸上贴金，但是呢，很贴近实际。朱重八在3年云游生涯里，接触到白莲教的种种宣传，他自己更是亲眼目睹了人民悲惨生活的现状，看到了元朝统治阶层官员的凶残腐朽，他心里非常清楚，天下就要大乱了。作为一个穷透顶的小和尚，他暗自为这即将来临的大乱喝彩，并且睁大眼睛，渴望能通过这次大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朱重八，也就是朱元璋，回到寺庙以后，一面锦衣化缘的时候，总结出示弱分利的做人原则，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一面苦读诗书，苦练拳脚，增长知识，强身健体，全面提升自己，以应对干大事的需要。6年下来，文武之道，朱重八精进不少，已经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放牛娃成长为略通文墨的僧人，让人刮目相看。话说这一天黄昏，朱重八在灯下来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窗，临近一看，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手握长剑，头上扎着红巾，再一看那张厚实的脸，不免认出来了，是汤和。朱重八急忙去开门，汤和闪身进屋，回头对后面交代：“你们在外面守着。”听口气，汤和已经不是一个大兵了。朱重八问道：“ 做将军了。 哪里啊，只不过做了一个千夫长。朱重八很热情地接待汤和，又问道， 你现在 很好，虽然总是厮杀搏命，比起早些年好多了。汤和瞟了一眼朱重八手上的破茶壶，打量着这一间残旧的小居室，真诚地说， 你应该过得更好一些啊。 是啊，我一直佩服那些比我过得好的人，可是这年头只要不能饿死我也知足了。汤和不由得摇了摇头，他两个月前在追杀援军的时候砍掉他们的一面旗帜，郭子兴升他做了千夫长，他感到人生有了奔头，要拉这位软弱而又使他佩服的老乡一把，便说道，如今天下大乱，和尚也要挨饿，不如跟我一起去投了郭元帅，谋一个好出路啊。朱重八看着汤和，又看着看刚刚放在床头边那本发黄的野史，眼里闪出了一系列希望的光，随即又熄灭了。长期的苦痛生活使他随时都睁大双眼在寻找一个有改变现状的契机，他早已经懂得了自己该怎样去珍惜那可能获得更新自己生活的一切机遇。如果这样的机遇出现，他会毅然的全身心的拼搏。此时他在看到亲夫长的汤和比6年前与他分食菜饼的汤和精神了百倍的时候，也同时看到了战场上遍地的死尸，哪怕是一点点发展也需要努力，需要冒险，需要有所牺牲。朱重八很清楚这一点，但也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认为自己的生命该有些价值，不想就这么轻易地抛掷这历尽千辛万苦却还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他热爱生命，他百倍地珍惜自己生命，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当兵就意味着随时要丢掉生命，他不能不慎重地走好这步棋。如今乱世，齐军那么多路，那郭元帅我看很好，赏罚分明，不克扣军饷。听说他的副帅孙德阳不太服他吗？啊，是这样，那郭元帅也没办法，所有军饷都靠孙副元帅筹措，而且郭元帅的那个儿子偏偏又总是站在孙副元帅一边。听完朱元璋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他自与父离，伙伴也离心呐，这可是谋大事的大忌，起事一年了，他内不能服众，外不能扩张，就这么入伙进去，只怕是……这时候一位红巾军推门进来，急速地说， 秦副长，援兵大队朝着寺庙来了。 老黄，让兄弟们都进来，跟我从后门走。朱重八异常镇定，带着汤和等十来位兄弟穿过黄觉寺，爬完一条暗长的洞穴，便进入一片石林丛中。这时候朱重八使劲地摇着汤和坚实的双臂说，你们去吧，多多保重啊。重八，你随我们去吧，我一定到郭元帅那儿保举你，你遇事沉着多谋，到军队里一定比我有出息啊。唐和，快别这么说，这年头我想我迟早会去当兵的。 只是现在还想再看一看。好，如果你要来，随时到濠州城里找我。唐贺说着，目光久久地盯着朱元璋。唐贺因为儿时与朱元璋是同乡，因为在饥饿难耐的时候得到朱元璋的一块菜饼，尽管他不久还了朱元璋这一人情，但这并不影响汤和由此一生都敬重朱元璋。正是这打心里涌出来的敬重，使汤和最后能成为开国功臣中活着的唯一能善终的国公。望着汤和一干人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朱重八一动也不动。他已经从困境中吸取了那么多与自己发展有好处的甘露，在困境中练就了适者生存的能力。对于困境，他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来改变，而另一方面，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承受，绝对没有半点的委屈。从暗藏的洞穴钻出来，朱重八看到黄觉寺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烧着，这些可怜的援军已经赶到自己的末日。尽管在寺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到，甚至见不到红巾军的影子，但还是放了把火烧了完事。败字当头的人做事的时候啊，会很少去顾虑一些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望着一座好端端的寺庙在熊熊的大火里坍塌毁灭，望着自己唯一的栖身之地在熊熊的大火中被烧了，朱重八只好在心里暗暗叫苦，长长地叹了口气。就在这时候，从侧面窜出来两个师弟，朱重八定眼一看，竟是往日里最佩服他的花云与吴良两位师弟，不由得转忧为喜，问道：“你还没走啊？”花云问：“ 师兄，你也还没走？” 主持呢？ 已经走了。 可是你们怎么没走啊？ 我们四处找你，想邀你带我们一起去投奔红巾军。 啊，原本还想等等再看看，现在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可能是天意。朱重八似乎是自言自语。吴良说：“ 你答应带我们一起去啊？” 对。朱重八坚定地点头，又问他们：“你们可知道放火的援军到哪里去了？”“ 我们见这伙强盗抢了一些东西，往右边的这条道去了。”“ 好，这样，我听说那位郭元帅是赏罚分明，我们现在就去投军，最好给他带点见面礼，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利。”朱重八冷静地思考着，望着吴良与花云，接着分析说：“援军刚烧了寺庙里去，抢到东西的肯定落在后面，我们现在就追去，把落在后面的。”朱重八做了一个杀人的动作。花云、吴良一起回答：“ 我们听师兄的。” 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奴役政策非常黑暗，汉人最受歧视。当时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这种对汉人的歧视使得当时所有的汉人都对高高在上的蒙古人恨之入骨。而到了元朝后期，这种黑暗的民族奴役越演越烈，许多汉人 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也纷纷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这些往日里小康之家，因为缴不起田租，流亡饿死的情况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援军的痛恨是铭心刻骨的。杀死蒙古人是当时所有汉人埋在心底的声音。现在，这三个和尚不仅可以发泄心中的愤慨，还可以杀敌邀功，有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于是，这三个决定还俗的和尚，顺着右边的山道急速前行。他们渴望以报往日久积的仇恨，更渴望用敌人的血给自己的发展加把劲儿。有这样的念头，就这么三个人竟敢豪情满怀地去追杀、烧杀掠夺的援军。当他们艰难地爬上一道山梁时，心里不由得一阵的担忧。原来，落下来坐在地上喘息的援军不止三两个，而是有12个人。他们见了，都把担心的目光投向朱重八。 能对付得了吗？ 朱重八从师弟们惊慌的目光里读懂了他们想说的话，便低着头皱紧了眉头不吭声，如同以往遇上所有棘手的事情一样。他已经不会有什么害怕，更不会有什么担心，这个时候他就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运用自己过来的经验和知识，好好的考虑分析，看看如何才能解决掉眼前这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才能收拾那12个援军呢？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可是以前在豆腐坊里经常听到一些故事，里面有许多都是讲以少胜多的英雄。遇到这样的事，只要你能利用对你有利的条件，有一个好的办法，就能够出奇制胜。朱重八这么想着，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杀人，是因为要好一点活下去，才去杀人，而且杀的又是仇人，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杀了他们。朱重八也在心里对自己说着。又想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来望着花云无良，异常坚定地说，为改变我们的命运，只有去杀死他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离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离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